您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我叫杨卫，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西站派出所的民警，我现在正在参加2018年春运安保的执勤工作。下面我在诵读小站为您朗读《与共和国同行》。共和国奋进的历程有多远，我们忠诚的足迹就有多长。漫漫征程吟诵出多少履职尽责的长歌短唱，使命神圣弹奏出多少春风化雨的华美乐章。当祖国检阅的时候，我们在每一片土地上守望着万家平安。当祖国检阅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守护着祖国的心脏。也许你看不到我的身影，但我忠诚的捍卫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共和国奋进的历程有多远，我们忠诚的足迹就有多长。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梦想就在。忠诚使命，壮志飞扬，守护家园，安定一方。请祖国放心吧，在每一片安宁的阳光下，都会有人民警察无悔的忠诚，永远的担当。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中国人保新服务，伴您欢喜过大年，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直升机救援、道路救援、空地一体保驾护航。 这个春节有人保，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轨道交通是这样的，大兴县新宫至西红门区间段车厢内乘客比较多，比较拥挤。另外呢，13号线东直门站台候车的乘客也比较多。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车也是比较多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十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哎，大唐胡同！哎，大唐胡同！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文脉绵长的城市，我感受根的勃勃生机；气度雍容的城市，我感受魂的恢弘气魄。打开文化之门，解开北京胡同的文化密码。 用电波聆听历史，用声音触摸文化。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的一段片花过后，大家应该知道哈，今天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春节过后回来的第一期直播节目，我们仍然是继续咱们的胡同系列。那今天我们一开门，看到的是哪条胡同呢？首先呢，先给大家朗读这么一段文字，请大家听上一听。在北京市的东城区，有一条住过许多名人的胡同，那就是史家胡同。在那条幽静的胡同里，有一个装着大绿门的院子，那就是北京人艺的宿舍。我就是在那个院子里出生的，长大的，它是我生命的起点，更是我生活中的源泉。它带给我的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使我幸福，也让我悲伤。就是这些年，院子里那些曾经用自己一生去打造剧院的前辈们，都悄悄的、慢慢的、不知不觉的离开了。就是他们在新中国成立时，用自己高超的艺术修养、炽热的中心，把中国的文化领域带领到一种摆脱了贫穷落后帽子的精神世界，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做成了世界一流表演水平的剧院。但是他们一个个相继离去了，那所院子也变得那么的寂寞，那么的悲凉，只是偶尔在梦中会与他们相遇，我是那么的不愿意醒来。刚才这段文字非常的饱含深情，它当然不是出自我了，是出自一本书，也是最近刚刚读到。那么今天非常有幸，我们请到了书写这段文字的作者，他现在就在我们的直播间。首先欢迎一下《人艺往事》一书的作者，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牛星丽金雅琴之女牛响铃女士。牛老师您好。 您好。 那么另外一位是牛老师的先生，也是人艺著名导演焦军隐先生之子焦世宁先生。焦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今天在直播间还有一位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咱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刚才我读的这段文字，其实在我刚刚看到这本书《人艺往事》的时候，我就其实前面还有别人的序哈，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就翻到了您的自序，然后我就看到了里面的您的这一段文字。您的这本书，咱们且不论它的艺术的高低，但是从您的这一篇自序当中，我首先就读出来您感情的投入是非常至深的啊。所以我今天也是特别特别的，真的很想跟您多多聊一聊哈，了解一下您出这本书的前前后后的故事啊，也想通过您之口，我们多了解一下北京人艺的故事，好吗？ 好。其实我出这本书呢，本来是 没有计划的。 哦， 也是非常偶然的。那时候呢，就是我们院有一个修宗迪叔叔，他的儿子叫修建， 嗯， 他去日本留学十多年，我们没见面。后来终于有一天呢，他回来了，说聚一聚。 嗯， 我们就在一个茶馆小聚，他还带了一个朋友呢，叫金飞。 嗯， 金飞呢也是曾经跟我家很熟。 哦， 所以呢，金飞就说：“哎，修建，你在日本的时候老问我们一问题，没人能给你解答，你今天问问牛响铃呗。”后来我说：“什么事儿啊？”然后修建就说：“哎，说那个响铃姐姐，你说那焦菊隐这么大一导演，他们家床底下为什么有一包玻璃弹球啊？” 所有的这故事都是从玻璃弹球开始。 对对对， 问的完全跟艺术没任何关系、啊、 对对对对。后来呢他就说呀，他小的时候曾经呢跟着这个别人 啊，别人的进去 溜的那个焦先生的屋里，爬到人家床底下，发现有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五光十色的玻璃弹球，于是揣在兜里。 小孩的时候是不是？ 对， 好奇。 六岁 哦哦， 那时候修建六岁， 修建六岁，所以他揣在兜里给揣走了。 嗯， 但是呢，他长大了之后，他总是想不明白，就是这么大一导演，为什么搁床底下一包弹球？ 嗯，这个我得问问，那是哪一年的事儿啊？嗯， 就是修建问我这话的时候啊， 嗯， 也有十年了， 十年了。嗯、那他六岁的时候，那是哪一年？ 他六岁， 应该是七几年的， 七几年， 七几年， 啊、 对、 啊。那我们就大概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期，是吧？我觉得说现在咱甭管谁，这个床底下有弹球，这没什么新鲜的，是吧？现在这小孩的玩具，谁还在乎一看弹球啊？ 现在小孩好像也不玩弹球、嗯， 也不玩弹球了，是吧？啊，这个，但是那个时候这是一个稀罕的物件，啊、 对， 哦、啊。 后来我就、嗯，后来我就说，嗨，我说你忘了，我说焦先生在。很岁数很大的时候生了一个小儿子，跟你一边大， 老来得子的 哦， 嗯 哦， 就是咱们边上那个焦先生， 哦， 焦老师啊， 那我明白了， 对， 那这弹球就是给焦先生预备的， 对， 是不是？ 对， 啊、 但是让他给拿走了， 啊，他就那么拿走了， 他就这么拿走了，当时后来他说完之后，那个我跟晋飞我们俩就。跟他急了，说：“哎，你这个剥夺了人家的父爱，你把弹球弄哪儿去了？你交代。” 啊！ 后来他说：“嗨，拿出去之后就跟院里小孩一块玩，全输了。” 嘿，这还不可再生了。 对，所以呢，就是后来就聊到这儿呢，我们就聊得特别起劲儿的时候，这个晋飞呢、就是说：“哎，牛小玲，你把这故事写写吧，太有意思了。” 嗯。 后来我说：“我又不是学写作的。”我说我写不了吧，我有点胆怯。 嗯， 他说没事儿，你回家写去，写完拿给我看看。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在日本东京大学做客座教授， 哦， 所以他那个文学底子特别厚。 金飞也写了很多很多的文章。 嗯，对。然后我说那我试试吧，我就回家写了。 嗯， 写了两篇之后，我就发给他了。 嗯， 没想到他就是半夜三更就给我回信儿。说牛小玲，我真没想到写的太好了，我本来想给你改呢、 嗯、 不用改、 嗯、 你就这么写吧、 嗯、 说我呀给你发到这个深圳商报、 嗯、 它有一个专门这个文学的这么一个版， 哦， 你在上面连载吧。我说那不行，我说我半年写不出来，这事儿谁负责呀？他说没事儿、 啊、 我给你接着 啊， 就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鼓励了我， 嗯， 我就开始写了， 嗯， 也没有想到，就是写的时候，最后一发不可收拾，也没让他接着， 嗯， 自己都写了，因为呢，我从出生到后来，上学到工作到结婚，就是始终没离开那个院子， 嗯， 其实跟我同年龄的，就是院里的一些孩子们，都慢慢的离开了，比如说出嫁了。或者工作分配，人家又分房子了，就都不在这院里住了。 嗯， 只有我是这院里的铁杆儿。 嗯， 所以我就对这个院特别特别的有感情，跟这些叔叔阿姨也特别的熟悉。 这当中的故事您也知道的最多， 知道的最多， 是不是？ 所以我就写呀写，就写高兴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 他这个深圳商报登完了以后呢，就被读者文摘转载了两篇 啊、哦 哦、然后那个人民日报的李志勇就找到我、 嗯、 说给我们写呗，我们这儿开一专栏。 嗯， 后来我说，但是我说我不能保证每个星期都给你一篇，我说因为不是专业写作的。 嗯， 他说没事儿，我等着你。你什么时候给我，我什么时候登。 嗯、 所以我就觉得都碰上好人了，大家都特别那个、嗯、包容。 但是我觉得也是我们的听众啊和我们的读者也特别期待啊您的这个第一手资料。像您说的，您是对这个故事最了解的人，是不是？ 其实牛老师他也特别勤奋、 是吧？ 虽然这么说，但其实后来还基本上不到一年的时间，大概写了40多篇。 嗯， 所以基本就这书的基本成型了， 就成型了啊。那想问问那个焦老师，您知道那个玻璃球的故事吗？ 我是一直在从84年吧，我就去出国了，在国外生活。 嗯、 之后呢，在05年我父亲百年纪念的时候回来参加活动，那个时候呢，自己也是到了一定的岁数，就是参加我父亲百年纪念的时候呢，感触非常深。 嗯， 因为我觉得他不仅是作为我的父亲啊，他是作为一个对我们这个话剧艺术、对这个祖国的文化做出这么大贡献的。 嗯。 一个导演， 嗯， 一个艺术家，他的这些东西没有一个系统的继承管理或者是保护吧。作为他唯一的一个儿子，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如果我要不再不去为他做点事儿，他这一辈子太冤了。 嗯， 所以呢，我就是又回到当时长期居住的国家呢，我就是把当时我在国外有3家公司， 嗯， 把3家公司全部关掉，就开始做准备，就准备回来回国为他做一些事情。 嗯， 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10岁， 哦， 所以对于他的一些艺术成就啊，这些学术上的东西我继承的比较少，知道的也比较少。 嗯， 所以就开始在拼命的去狂补。 嗯， 去找一些资料啊，收集一些东西、啊、在我从电脑上网上这个收集他这些东西的时候，一般都是他的什么艺术成就啊，学术的一些文章啊，突然就出来一边文章，就玻璃弹球。哎，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一看当时我就落泪了。 嗯， 写的非常感人，而且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世林，我想跟你说，因为后来我从那个院被排挤出去之后，就谁都联系不到我了。我再一出国、 嗯、 就等于我这人消失了、 嗯、 失踪了。 嗯， 所以他就说，世宁，无论你在现在在哪儿，我都想告诉你，那时候你父亲还有这么一份爱。 嗯， 非常感动。那我一看作者牛响铃，因为我走从院里出去的时候也小， 嗯， 想不起是谁，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一定是就是院里的人， 就仁义大院里边的人。 哎，所以就是回去呢，我上剧院一问肯定就知道了。 嗯， 就回来，我07年回国，回来之后呢，加上这个很忙啊，很多事情非常忙，就把这事儿忘了。 嗯， 忘了以后呢，这个有一次，因为我回来以后出国26年嘛，回来以后很多的朋友也都走远了，没什么认识人，就是跟这个濮存昕濮哥比较熟，我就去剧院找普哥。我说普哥，那个， 嗯， 现在刚回来哈、啊，那个什么事儿的都不懂了。离开咱们国家这么长时间，这个北京变化这么大， 嗯， 结果那时候就是普哥的爱人婉明姐姐就帮着我，有时候开着车带我去这儿去那儿，就帮一直在帮我。有一次我们出去，就是我突然想起这件事儿来了，我问婉明姐姐，我说婉明姐，我说牛小玲是谁呀、啊？她说嗨，就是咱们院的，你就是那谁那个院里的孩子跟我好着呢。她说我把电话给你。结果她呢刚一翻包拿电话，又想起来头天把电话掉马桶里了。 嗨，找不着联系， 找不着了。 嗯， 她就只记得方子春电话，又找子春姐姐。子春姐姐说给谁呀、啊？说给焦世宁，因为我小时候啊特别胖。在院里呢管我叫小胖子，说啊小胖子能给，就这才把他电话给我又打电话找他。这么样我们是相隔了有40年吧， 又重新见面。 嗯、那还是其实跟这篇文章颇有渊源哈，这个 就当时他们俩还不认识， 还不认识。 对对对， 结果因为这两篇文章，现在人家是夫妻。 这我没好意思说啊，其实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因此结缘。所以我觉得，哎呀，这段故事真的是颇富有时代感。然后它又是发生在那么一位优秀的导演的身上，又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小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具有传奇性啊。今天我真是很有耳福啊，听到了这样一段故事，真是感人至深。那话说您这本书《人义往事》，那它再次跟我们见面，应该是再版吧？ 嗯 啊，这是最近的事情是吧？ 对对对， 嗯。 因为那个当初第一次出版的时候，那个公司半截儿他的责任编辑就突然辞职了，他没有责编了、他就草草的那个出了，然后有140多个错误、最大的错误呢是就是把那个我写这个于世之的文章他给我丢了、那本书里没有于世之、那北京人义怎么能没有于世之呢、这是一件大事儿。第二件呢就是舒秀文的进院的时间他写成了是死的时间， 嗯， 这事儿太大了。后来我就跟他 硬上 交涉，我说你别出了、咱们终止合同吧， 嗯， 然后就这样就半截就放在那儿了。后来结果呢是我的一个学生叫崔代远，他是我学生、后来我就跟他说这事儿，他说没事老师我给你推荐、我给你推荐那个三家出版社，后来他说商务吧，商务那个离你们北京人义最近， 对， 他就给我推荐上去了， 嗯， 所以我这书才有幸又一次跟读者们见面， 这也是我们的幸运啊，要不然我们就见不着了，是吧？您这个只能在 在这个崔代远崔老师推荐之前，有一次我们在那个人义博物馆，做一个电视台的节目，就是说现在的那院长任明，那时候还不是院长， 嗯， 从这过。哎，说牛万玲，你出那书什么呀？这出成那样，你是不是为了钱啊？牛万玲说没有。 不是，他说你怎么长那么你出版社，你是不是图钱来着？我说不是，我不懂。我说人家找我了，我就让人出了。他说你重新做一下吧，书写的非常好。 嗯， 对， 嗯， 如果不这么出的话，真是有点可惜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哈，当时在咱们这个《人义往事》这本书的发布会的现场啊，这是咱们的选题制作人小强老师他来制作的一个集锦，我们听听现场的一些情况啊。 今天能够来到菊隐剧场参加焦老的儿媳妇牛响铃的新书发布会，这本书叫《人义往事》，非常高兴。首先表示发自内心的祝贺。 这本书啊，是最早是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连载的，大概是在十几年前了，是吧？当年是话剧百年，说要体现点话剧色彩，怎么办呢？后来就找了这个响铃老师。说这个《人义往事》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登了多少啊？有没有登到大半儿？差不多。那么为什么在《人民日报》上，就《人民日报》海外版面向海外的一个《人民日报》，为什么要以响铃老师这个专栏，为了开这个专栏呢？它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呢？主要是这本书的它的价值达到了见报的标准。 响铃呢？我觉得他这个书啊，是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外传，是一小小博物馆。如果说人义出了一系列的我们老艺术家的电视的这个电子版的这个传记式的书啊，响铃这个呢不一样，他不管你是有名没名，他有感受。有故事就写了，而且是这在他笔下这些人物都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是活人。 哎，大堂胡同，哎，大堂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文脉绵长的城市， 我感受根的勃勃生机，气度雍容的城市，我感受魂的恢宏气魄。打开文化之门，解开北京胡同的文化密码。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人艺往事》这本书的发布会现场的一些声音啊，听着离我们很近，但是刚才在直播间当中我们又跟几位嘉宾聊了那么一个颇具有时代感的哈，离我们很远的一段故事。今天在上半段呢，真的非常有幸了解到《人艺往事》这本书幕后的一些小故事。那么我们按照惯例啊，还是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环节哈。请我们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给我们出一道题吧。这道题其实上半段我们早已经把答案告诉给大家。 对对对对对。 嗯。 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仁义宿舍的门牌号是在史家胡同的多少号？ 嗯。 啊，其实我觉得要不要有选项，我选了说了三个选项，但是呢，我想其实还是说一下，就现在的门牌号。 对，您这个、这个命题啊，这个题干必须得说清楚，对吧？ 现在是多少号？ 现在是多少号？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在读咱们牛老师的这一段自序的时候，我首先其实就说到这个，这算一个知识点啊。北京人艺的宿舍当年是史家胡同56号，对吧？现在是多少号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 现在的号码我给大家两个选项吧，一个二十、一个24号，一个是20号、 你要不给我可能还能猜对。你给到扰乱我的注意力了啊。好，我们的朋友们，如果大家啊感兴趣，您知道答案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着各位啊。照例我们还是在答对的朋友当中选择一位幸运听众，有我们一个互动的小礼品吧送给大家啊。好，那我们其实今天啊真是我觉得聊得很不过瘾啊，咱们下半段还有这个一点时间可以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咱们仁义的故事，还有关于咱们这本书《仁义往事》背后的故事，好吗？提到往事了，确实往事啊有的时候只能回味啊，想一想我们的往事，尤其是我们的前辈，他们的那种付出，他们的心血，我们虽然时代不同，但是我们的心还是相通的啊。好，上半段最后我们听上两句好妹妹乐队翻唱的这一首往事只能回味，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再聊。 一童年时出马青梅，小舞彩日夜相随，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舞彩日夜相随，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的网点。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对话中西400年，再问生存与毁灭。3月20日，北京喜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著名导演陈新一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 与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榜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文脉绵长的城市，我感受根的勃勃生机；气度雍容的城市，我感受魂的恢宏气魄。开文化之门，解开北京胡同的文化密码。 用电波聆听历史，用声音触摸文化。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再次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几位嘉宾，人艺往事一书的作者，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牛星丽金雅琴之女牛响玲老师，欢迎牛老师。 您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就是他的先生，也是人艺著名导演焦菊隐先生之子焦世宁先生，欢迎焦老师。您好， 大家好。 哎，另外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啊， 兄弟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咱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回来接着聊啊，咱们这样啊，先把这个上半段的问题的答案赶紧给大家公布一下，好吧？ 啊，其实这个门牌号，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那个牛老师说，牛老师这个最有发言权了，住了那么多年。 对，这个史家胡同56号。这个是 原来的门牌号， 原来门牌号，这是非常有名的。 对对， 虽然我本人，因为我在来北京之前我没看过话剧啊，但是我就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是在哪儿听说的，我就知道有个史家胡同56号啊，这是北京人艺的宿舍。 对 啊，哎，那他现在是多少号了？ 啊，现在是20号 啊，变成20号了。 嗯， 那这里边的变迁是怎样一个进程的？讲一故事。您是一直在这院里住着的， 对 吧？对， 其实那个他那个、 院儿没变，号变了。 他那个就是为什么变成20号，我是不知道的。 嗯， 他就是换新的门牌号，可能重新排了。 嗯， 然后我们就变成20号了。 那这个 我混淆，刚才我那个、出那个题目的里边，这24号其实是史家胡同博物馆的那个、 啊、是吧？你看我这号也挺熟的， 跟我们紧挨着， 紧挨着是吧？啊，那这个 在这个小院里能看到那个人艺宿舍， 一墙之隔、 啊。哦，那这个大概是哪年的事儿呢？嗯， 改这个新门牌啊， 嗯， 哎呦，好像也得有 二三十年了， 是吧？ 嗯， 哦， 以前一些小院小户都规整了一大院了，所以这门牌号减少了。 嗯、 是这样一个原因哈， 可能是。 那这个里面，我觉得一个门牌号的改变，我不知道您当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好像我们这儿换一号码，感觉到好像。跟某一段时期的这个历史啊，跟那些故事有一种告别，好像有一个新的开始，是有这种感觉吗？ 有这感觉，而且那时候就是换门牌啊，是跟那个胡同里边出现公共厕所是一起的， 哦、 就是把好多大那个杂院大杂院里边的小厕所给取消了， 嗯， 统一呢变成公共厕所， 嗯， 然后呢好多小院可能合并成大院，然后门牌号就变了， 嗯 啊。这个您在那儿住，我觉得这方面真是人是印象比较深。 那我特别想问问焦老师，上半段咱们聊的时候，我知道您是出国那么多年啊。 对。 如果要不是因为这篇文章，可能恐怕您不会，或者说如果没有您跟这个父亲的后来，您对父亲那样的理解，还有您可以说是这个事业志向的一种改变，可能您还不会回来，对吧？那您回来之后，看到这院子变这号码，或者说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触动？ 我是还真是回来见着那个小林之后， 嗯， 去我说那个，因为以前啊，这个在国外我也是经常回来，每个月回来一次，那时候也做生意嘛， 嗯， 但是我是尽量避开北京，尽量避开东城， 嗯， 尽量避着世界胡同， 嗯， 不愿意想起以前的一些事儿， 嗯， 小的时候心里难受的事儿太多， 嗯， 见着他以后呢，尤其我要做的，现在我们正在做，也是当时我要做的那这件事儿呢，就是避不开北京人艺， 嗯， 避不开世界胡同， 嗯， 这样我又回去，我说让他带我回去再看看那个院儿。第一是门牌号码编了，我就在我心里至今为止，我总是觉得史家胡同二十号， 嗯， 没有五十六号牛。也许从小就在院里住的那种史家胡同五十六号，这说出来多牛啊！ 嗯，这是一个品牌了， 啊、 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了，是不是？ 史家胡同二十号、 啊、 少一半还多呢， 嗨这个品牌可能还没树立起来，这种感觉。 当年那么多大艺术家全在这里， 全在这 里， 是。 完了进院里以后又发现， 嗯， 院里也变了。 嗯， 以前我们小时候，他书里写那棵大核桃树没了。 嗯、 好像当时是三个小四合院， 海棠院也 海棠院 也 没 了， 变成地道战了，家家户户四大乱建 啊、哦，是现代的 没法看了。 嗯，那据我看，这个咱们这本书当中，《人艺往事》当中，在第二章哈，第二章是加入了一篇对焦聚云老先生的长篇的回忆、 嗯、 是吧？ 对对对， 这是牛老师等于是在这篇、 嗯、 就是第一版那个人艺往事出了之后写的、 嗯、重新 写 的 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书才能看到这个、 嗯、 这个回忆哈、 嗯、 那么今天既然二位都在哈，特别想听一听你们对印象当中的焦老先生，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你们心中是怎样一个印象，也给我们说说这位老艺术家的故事。 就是说 嗯， 我为什么加了这篇文章， 嗯， 是因为我觉得呢对焦先生的了解和介绍不够全面，因为焦先生怎么才能把北京人艺的这个舶来品，一个话剧舶来品的艺术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元素，他为什么有这本事？其实呢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就做了中华戏校的校长， 嗯， 他培养了就是德和金玉勇这么多，这么 五科大概得有几百名的 学生、 哦、 京剧的名家、 哦、 都是他的学生、 哦、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能不介绍这一块， 嗯， 只有把这一块介绍出来，他才是一个完整的焦先生， 嗯， 而且呢我就是一开始总是觉得想起焦先生那么就是茶馆、 嗯、 蔡文姬、 嗯、 北京人艺，我当初是这样的、 嗯、 但是后来自从我跟姜世宁我们俩接触了戏曲界的那些前辈之后、 嗯、 我发现焦先生在他们心里特别的高大，特别的亲切， 嗯， 所以我们才发现焦先生原来在中国戏曲界也是 有很大的贡献啊。 对， 但是大家可能对这方面并不是很熟悉。 对 啊， 所以又写了这篇文章。 嗯， 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焦老师啊，他其实在这个这本书里边，我觉得其实也有很多他的这贡献，特别我看那篇文章里边，有好多是您跟焦老师一块儿去采访很多很多那些京剧名家。 对对对， 嗯， 其实焦老师，您跟我们说，当时当时您跟那些名家采访的时候，您对您父亲的有印象，是不是又更深了一层？ 我第一次大吃一惊是见王金禄老先生。 哦 啊， 九十多岁老先生拉着我手，激动的管我叫师弟。 九十多岁，您当时是四十岁？ 没有，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前两年的事儿。 啊、 嗯，我说这别呀，不是 从哪儿论，是不是？ 说焦先生是我校长啊，我们都是焦先生学生啊。 啊， 说你就是小师弟 啊。 嗯，这个七十多岁的宋丹菊老师， 嗯， 管我叫师叔。嗯， 还管我叫小婶儿，我都不敢睁眼。 我说这不是折寿吗？我说咱单拎吧，不行，不能破了这规矩。 嗯嗯， 所以就是说，在他们心中的对我父亲的那种尊敬， 嗯， 最起码那种尊敬尊重是有的。 嗯， 他们在念念的不忘。 其实我说一个细节，可能你也大吃一惊，就是当年焦先生办这个中华戏校的时候，他只有26岁。 嗯。 这个我 这么年，这么年轻啊！ 对， 哦，就办这个中华戏校 当校长。 哦，哇，那真是， 而且在那个 年少英才啊， 在那个历史时期， 嗯， 这个中国唱京剧的演员是没有文化的， 嗯， 而且都是就是拜师磕头的学下来的。 嗯、 但是焦先生把这个中国的京剧这个学校办成了这个、有语文、数学、英语， 嗯。 有这些， 当时让他们经纪人学英语， 嗯， 对， 太超前了那时候，嗯， 对他其实我就觉得焦先生一直都是改革家， 哎，这一点我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深有感触啊，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啊，老时候哈，这个其实就是说书唱戏嘛，因为我这算是半只脚在评书门哈，戏曲跟曲艺它是不分家的， 嗯， 就是人们其实观众啊老百姓啊他需要这样的艺术啊，但同时呢某种程度上又瞧不起干这个行当的，是吧？你像说书的他叫先生，但是他又是江湖中人啊，又是这个那叫老艺人吧，跑买卖啊，他既辛苦，但是同时又有说是下里巴人的那一面，是吧？甚至在某个历史时期又说什么这个臭九流，是吧？下九流，有这样的一种蔑称。当然本身这个艺人就特别苦，他没有受教育的渠道和这样的时间，他都是民间自然成长起来的啊， 或者是那种口耳 对啊， 他 是 就是 艺人的这种格局啊，所以我觉得原来啊，焦老先生是做过这样的事情，让艺人们有文化。 对， 我觉得这也是在今天我们看到，甭管是京剧啊，还有我们看到今天有曲校，对吧？他可以说在学术的殿堂里边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啊，这个真是功不可没啊、 嗯， 做出了这样的贡献啊。 是。 哎呀，这个如果您不说，我也是不知道，真是不知道啊！看来那个年代就老先生来做这样的尝试和努力。 对， 嗯， 其实我觉得焦先生之所以伟大，就是刚才也是牛老师说了，就是他把这个话剧一个舶来品，一个外来的一个东西，加重了中国的元素，等于是民族化，再把这个就纯粹做成一个中国的话剧了，这个是太了不起了。 嗯， 所以他如果没有很深的这个中国文化的功底，他怎么可以结合呢？ 嗯嗯嗯，好。 其实我觉得讲到这儿就可以讲到那个、 啊、 当时牛老师在书里边写过，就是当时那个、排龙须沟的时候，最早的时候， 嗯、 等于是让那个牛老师的母亲就是金雅琴女士，当时是演其中的一个做一个打铁的一个 效果， 还不是演员，是做一个效果， 哦、 是做幕后的 啊、 结果呢，一听好像就说这不对，你给我们讲讲这故事，这挺有意思。 那个当时就是我妈和我爸。同时被在龙须沟里派他们俩呀演一对夫妻，但是呢是大群众，连词儿都没有。 嗯， 我妈呢是卖破烂的，我爸是扛大个的、 哦、 就这么一对夫妻。 哦， 就是当时北京人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你如果戏少的情况下，你一定要兼 别的工作。 嗯， 然后我爸因为是年轻时候学美术的，所以他承担了这个服装设计。 哦， 整个龙须沟的服装设计是我父亲。 哦， 然后我妈呢被派的做效果。效果呢就发给他一个小锤子一块铁，说呀你就在外边后边做打铁的声音。 嗯， 就是说这是一个 嗯 等于跟背景音乐一样 音效 啊。所以我妈当时一点没往心里去，说这个多简单呀，拿小锤子当当当当就敲呗。 敲呗啊。 然后等彩排的时候开始了，我妈这一敲，焦先生大发雷霆。 当时是导演 火了 啊， 拍桌子说谁打铁呢？我妈说哆嗦的就出来了，当时还没结婚呢，梳两条大辫子。肖先生一看是一年轻的女同志，这火消了一半，因为女同志怎么对打铁也不会熟悉。 熟悉啊。 然后肖先生说，这样吧，你明天早上5点钟去天桥铁匠铺去看人家怎么打的，你再回来以后一定要把这个声音打出形象来。 哦， 我妈回家就发愁了，说这打出形象来，我在后头幕后的，我怎么打出形象来啊？就别想这么多，先去看去吧。 难题。 嗯，早上起来自己5点多钟背着小包去天桥了。 嗯， 到了铁匠铺一看，我妈傻眼了。 嗯， 那人家打铁的那个工人们，光着上半身，扎着大板带。 嗯， 这个裤子底下有绑脚， 嗯， 这个干净利落，然后那个小锤是定点儿，叮叮，然后大锤抡起来，当当， 嗯， 我妈一看，自己确实是 打得不对， 打得不对， 嗯， 回来以后再打，焦先生就满意了， 而且就是说，其实焦先生对打铁这个是很熟悉的， 他对就是。所有的老百姓的生活熟悉到什么程度呢？他就是那时候带着这个焦世宁坐公共汽车的时候，他让孩子跪在后头往大街上看，他让孩子给他说每一个大街上走的人和骑自行车的人，这人是干什么的，让他观察。 哦哦，这个是艺术家是这样做， 观察生活。 哦，厉害啊！ 其实我跟那个，我跟那个焦先生聊哈，其实还跟我讲过，就是其实那个焦，就等于老焦先生啊，他其实还不仅是一个大导演，不仅是个教育家，还是一个美食家。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让焦先生说，这对生活的那种、那种爱呀、啊，真是、 嗯。 所以我觉得后来对那个焦老师，您做餐饮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遗传？ 对对对，从小就是那个时候，我父亲天天这个写这个。自我检查，自我检讨。这个那个时候呢，我是每个星期六去可以去看的。 啊， 那会儿我已经从院里搬出去了。 嗯， 星期六来看的，星期住一宿，星期日走。那时候他已经停发工资，但是， 嗯， 也不知道哪来的钱。我一去就掀开褥子，那单人床那褥子底下肯定藏着很多这个10块钱的票子，拿出几张 砸窑， 拿出几张带我去吃去。 啊， 啊，各种各样的铺子。然后那就是说，这道菜是哪什么地方的菜，应该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 嗯， 之后就是应该怎么吃，这第一筷子下哪儿，啊，富人怎么吃，穷人怎么吃， 哎呀，这搁曲艺，这搁曲艺话说好，这叫肚囊宽敞 啊。 有一次去那个， 这个还了解啊啊， 第一次我去这个晋阳饭庄， 嗯， 吃完饭说那个杏仁豆腐来一碗。杏仁豆腐，完了端一个大海碗， 嗯， 那时候大海碗就是跟豆腐一样，上面飘着白水透明的水 啊， 哦。我说这不是豆腐吗？有什么可吃的？ 嗯， 我爸说拿勺杵，拿那勺一杵，底下嘣嘣嘣往上冒水果。 哦， 以前杏仁豆腐是水果藏底下的，正宗的啊， 哦， 不能上面看的，上面看着就是豆腐， 就是豆腐。哦， 他把那豆腐做成薄的，完了底下是， 哎， 是那个水果， 水果 啊，一搅和。哦，水果翻上来， 嗯， 哎，所以他就是特别的知道怎么吃， 嗯， 而且穷人怎么吃，富人怎么吃，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一定是吃过见过，就比如说像王世襄先生， 嗯， 他就自己说他自己会吃，然后他还会做，这个太了不得了，我觉得， 嗯， 这玩家玩到这个程度，太， 嗯， 真是了不得， 嗯， 襄先生也是在那个我们院里头自己。 在那门口一个小蜂窝煤炉子上头拿一藕在那儿杵，完了我们这帮小孩就围上去看，然后方子春就问说，那个姜大大您做什么呢，说我做的是江米藕，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怎么做，然后最后做出来怎么吃。 所以在这方面还有这样的， 他这书里头有一个故事没写。 人 艺三大导演比赛做水晶肘。 哎呦，这难得， 这得那给我们讲讲， 您得给我们讲讲， 太好了。 小屋那时候都不让那搞艺术了，这边是住着梅谦，旁边是我爸，中间夹着一个人艺的大师傅，姓胡。他家那孩子儿子胡百顺跟我特别好。胡师傅的那边住的是欧阳山尊。完了梅谦跟我爸俩人比赛做水晶肘了，比赛做完后得有人评论啊，谁做的好啊。让胡师傅给， 对，大师傅， 大师傅来品尝。 完了胡百顺说一看俩老头做水晶肘子就美，今儿晚上又有馒头加肉吃。没做两天欧阳山尊不干了，我也来，你们这不行 啊。 他那时候山尊叔叔有钱啊，他这买的肉什么料什么都好。我爸就说你看那特务， 特务 欧特务，你这长得像外国人。 鼻子大，我说你特务还跟咱比呢 啊， 做的什么东西 啊。 仨大导演比赛做水晶 肘。就是在仁义啊，这个三位大导演啊，真是了不得。等于在这里边就是焦军也焦先生他是总导演啊，也是。 对， 其实刚才提到这个金雅琴老师哈，我其实对金老师的最早的印象是看《我爱我家》啊， 对， 于大妈， 对，我今天看到牛老师，我真觉得有几分相似，对，就是您那个气质，那个亲切劲儿哈，然后又张着啰啰的那个劲儿又特别像啊。后来是有一部电影《我们俩》。这个确实是一部非常难得的好电影，当时也是获得了第18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啊，还有咱们中国电影金鸡奖，这是25届的最佳女主角奖。我们就不提问题了，咱们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就问一下吧，当时金老师获得这个奖的时候是多大岁数？ 80岁。 80岁 、 对，这个电影当时是确实是作为可以说是一部文艺片啊，在那么多商业片林立的时候，非常的突出啊， 而且他自己都不知道 啊， 然后呢院里那个传达室看传达室的小马子说金老师你获奖了，我妈说我获什么奖， 获什么奖， 然后拿着报纸去我们家了，说老太太你看你在日本获的。 当然人家没有去日本， 因为我妈正好开刀嘛，住院了。马丽文去医院呢，跟我妈说我们要去日本参赛。您要去不了，我就带宫哲去了。带着宫哲去的。 不过我觉得好像当时在这部演那个拍这部电影的时候，等于是那个金老师那时候好像眼睛耳朵好像都不太好。 眼睛耳朵都不好，那时候就跟英达合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我妈那剧本啊字儿特别大，那时候蔡明就说金老师你这哪是剧本啊，你这不是红模子吗？ 专门描字用的。还有一次就是在那个演戏时候突然间那个台词没了，是吧，那时候。 那次也挺逗的，那次是拍那个麦田，然后呢我妈呢有一段台词。说的时候他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张嘴，因为他听不见，他也看不见。完了结果呢就是导演安排呢旁边的刘树颖老师呢捅他一下。 提示他。 捅他他就说。他一共有两段，然后拍的时候呢人家捅了他一下，哇哇哇说的挺好的。然后说完之后呢导演说咔，说现在拍剧照。就是停了，不拍了。然后刘树颖老师呢想跟我妈聊天。又捅了一下，他义正辞严的说 第二段， 所有人都 笑 疯 了。 然后王姬说：“谁都别碰，那个金老师他现在是录音机。 ”有意思。 其实我就到那个最后那个焦先生焦老师到您家之后，好像跟这个金老师关系特别好哈。 对， 他也特别亲哈。 我妈疼他是两重感情，一重呢是对他父亲的这种尊重，还觉得他。